但也是情理之中，因为这几个月下来，对于 JCJ 的实力，观众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初登舞台他就夺得3连冠，这可是歌手舞台上前所未有的状况。整个比赛下来，除了因病缺席的那一场，在实际参加的10场竞演当中，他一共夺得了5个第一名，创下了这个节目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他得冠军是实至名归，所有参赛的歌手也都是心服口服。汪峰说 Jessie 拿冠军是实至名归的，名副其实，这在我心中也是非常肯定的。而腾格尔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他说我觉得非常公平，这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JCJ 在最后的颁奖中潸然泪下，他说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感受，在我有生之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来到地球的另一边参加中国的比赛，受到如此多的欢迎和理解、尊重和喜爱。除了是歌手舞台上首个外国歌王，他还是年龄最小的一位歌王。1988年出生的 Jessie 今年也不过刚满30岁，可这个不过30岁的女孩其实已经经历过许多次生命的反复无常，今天所有的荣耀都是她怀着一颗真实乐观但也赤诚火热的心才得到的。Let's go, you're stuck in the playground. CJ 从11岁开始就正式系统的学习音乐和表演，那一年他还凭借实力出演了音乐剧 Whistle Down the Wind。 15岁他参加英国杰出天才大赛并获得了最佳流行歌手奖，16岁他就考入了英国表演艺术和技术学校，这是英国一所非常著名的艺术学院，从这里出来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了享誉国际的歌者，而当年与他成为同班同学还是国际上知名的天后级歌手 Adele。 在学校里的那段岁月对他来说相当宝贵，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对音乐发自内心的尊重获得了足以骄傲的学习成绩，并且还加入了一个女子组合担任主唱，也顺利签约了唱片公司 Gut Records 并录制了一张唱片。那时他才17岁，少年成名，天赋异禀，如果不出意外那该是前途一片大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推出唱片之前这家公司就倒闭了，合约无效，唱片也算白录了，从云端第一次跌落下来的小姑娘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但知道自己肯定是不能放弃音乐的，于是开始自学词曲创作。由于他在创作方面也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2005年索尼 ATV 公司和他签了约，此后他就开始了身为幕后创作者的道路，先后为美国著名歌手 Justin Blake、 Chris Brown 等人写歌。而他为 Miley Cyrus 在2009年创作的那一首 Party in the USA 连续28周位于美国 Billboard 单曲榜的第二名， Miley Cyrus 也因此大获成功。也曾有人问过他，把这些歌都拿给别人唱自己会不会不舍得，他回答得很释然，他说那首歌让美国听众了解到我是一个挺棒的词作者，这样也就够了。致力于成为一流歌手的小姑娘就这样成为了幕后工作者，当然肯定也是迫切地想要上台唱歌的，但命运让她学会了等待。一等待就是5年，2010年 Jesse 这才发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支单曲 Do It Like a Dude， 成绩相当不错，在英国单曲榜排行第二。他也被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提名2011年 BBC 年度新生的15位之一。22岁的 Jesse 出售舞台便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在2011年他又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 Who You Are， 同年发行的另一首单曲 Domino 也迅速火遍了世界各地。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舞台上，身着华服的 Jesse 如一颗闪耀的星星，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全世界都被他的歌声所震撼。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担任英国好声音的音乐导师，那一年他才23岁，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导师之一。这时距离他出道还不到3年，但已经迅速窜红，凭实力在英国流行乐坛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漫长的蛰伏并没有能磨灭他的光彩，反而是经过时光的打磨，越发地使他熠熠生辉。2012年之后 JCJ 收到了更多的演出邀请，工作很密集，全世界各地开演唱会。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出道即巅峰的姑娘应该会有一个无可限量的前途，她也信心满满，准备大展拳脚。可就在这时，命运又和她开启了玩笑。2015年，他被确诊为预激综合征，这种罕见的心脏疾病会导致头晕、心律不齐和呼吸困难。其实 Jesse 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患有家族遗传的先天性心脏病，7岁时他就第一次体验到疾病的痛苦，从此以后经常会昏迷，甚至是发生痉挛。他也曾经说，小时候我经常莫名其妙地昏倒，有时候还会有癫痫发作，可能上一秒我还好好的，下一秒我就不省人事了。从小他就开始吃药，但身体仍然不见好转。学生时代因为他身体孱弱还受到了同学的欺负，那段蛰伏期也是因为当时身体状况不好才延长到了5年的。而如今又被确诊为预激综合征，这可比他曾经的疾病更加的危险，因此所有的医生都建议他要好好的休息，为了降低对心脏的负担，以后最好不要再唱高难度的歌曲。对于一个以超高音和技巧闻名的歌者，这种疾病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JCJ 为此经历了一系列的治疗，也推掉了之后很多的工作安排，在本该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性时期，他又渐渐地淡出了演艺界。他开始和病魔做斗争，积极且毫不退缩，每天要睡足8小时，作息规律，积极健身，不抽烟不喝酒。可他没有准备放弃唱歌呀，无论哪一种类型他都不想放弃。在治疗期间，为了能让喜欢他的人知道他一直都在，他也会选择一些强度不大的活动来参加。 I feel good. I knew that I would now. I feel good. I knew that I would now. about you. Wow, I feel nice, like sugar and spice. I feel nice, baby, like sugar and spice. So nice, so nice, so nice, so nice, so nice. Said I got you. JCG 总是向人们传达一种信念，如果你们曾对生活失去了希望，而你们走过去了，祝贺你们。如果你们还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你们也不会有。即便是以后会经历，我向你们保证，你只会变得更好。不要把痛苦藏在心里，写下来说给别人听。我保证过一周一个月，你会说，哇哦，我再也不会有那样的感受了。你们会接受，你们会学会和痛苦共处，你们会走过去的。可能体验过生命的无常，让他更加懂得生命，所以他在创作时会更加的多元化，不只是唱一些情情爱爱，还会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加到作品当中。比如那首 Who You Are， 他说要做真实的自己，不必逞强，没有关系，你的心我无法捉摸，但眼泪不代表失去，忘记伤痛，只要做最真实的自己。到了 Price Tag， 他也抨击拜金主义，钱无法买来我们的幸福，我们为什么不放慢脚步享受现在，保证我们会感觉到很满意。巨星的地位以及命运的坎坷之外， Jessie 其实是一个刚满30岁的普通英国女孩，与她舞台上的强大气场正相反，私下里的她真实善良，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个明星，随时都会给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亲切的就像你隔壁邻居家的大姐姐。在长沙录制歌手期间，有一次 Jessie 出门逛街，正巧遇到一家店内正在播放她的经典歌曲 Bam Bam， 她高兴地对店里的人说，这是我的歌，接着还跳起了舞，路人纷纷来找他签名合照，而他也耐心地一一回应。在歌手的第二期节目当中，另一位参赛的歌手张天因为舞台上出现失误，在后台没有忍住哭了起来， Jessie 小跑过去拉住他，抱着他安慰他之余，还顺手把张天哭花的眼睫毛摘了下来。节目播出后，观众纷纷笑赞他的耿直。也是在节目当中，汪峰听到 Jessie 的唱功评价道，哦，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对于 Jessie 来讲，炫技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是和音乐融为一体的。这一句话触动到了 Jessie， 他动情地落下了眼泪。22岁出道的那一年， Jessie 就曾说过，

never know. Shadows chase me far from home. I remember when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gold. And you know my faith and trust. You and I know gold don't turn to rust. I still swear that we can reign like the kings and queens of better yesterday. Don't you know? 外星人当中，歌手瑞安娜为女主角小钱进行配音，并演唱了片中的很多歌曲，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接下来我们去《爱丽丝梦游仙境二》当中寻找勇气。 Just like fair. I know that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want it all. And I'm wishing they stop trying to turn me off. I want it all. And I'm walking on a wire, trying to go higher. Feels like I'm surrounded.Clowns and liars. Even when I give it all away, I want it all. We came here to money, money, money. We came here to money, money, money. Just like fire, burning up away. If I can light the world up for just one day, watch this madness come and push away.You cause they are all the same. See, I would rather we just

真的感动了太多人，难得有时间陪伴家人，都聚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心，创造更多的美好记忆吧。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泽华。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2015年的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的片尾曲《Immortals》。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收听其他更多的精彩节目。代表监制冯健，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喽。 可以依赖，好好的。